好，欢迎嚟我他餐呢度。今个礼拜二三零一六特集就系吹水会，而拍我拍档依然系我嘅福田。 系大家好啊，早晨。 系啦，今次因为赶住啊，一星期后出，本来因为我直头睇谂住睇紧WWDC 二零一六嘅啫嘛。 喂，咁又讲翻即系一句岔开啦。点解切年年嘅 WWDC 啲人都会讲我有硬件嘅？ 冇可能噶，因为有唔系试过有一次好例外嘅，嗰次佢公布 iPhone。但問題就一般嚟講，WWDC 係佢話世界開發者會議嚟噶嘛？依、這個純粹公布新技術、新 OS、新硬件，正常嚟唔會喺依、這個 event 公布嘅。同埋而家 iPhone 啊、MacBook 嗰啲，佢自己嗱 MacBook 未必，但 iPhone 佢要自己有獨立 event 噶。 樣嘢，通常 iPhone 興咧呢頭公布完個零兩個禮拜之後就有得預訂噶啦嘛。你而家正常嚟講 ，iPhone 應該估嘅應該係九月出啦，佢點會咁早有呢個發表會啫？ 咪就咯，連傳聞中話會加 新 LED 喺嗰個 function key 嗰個 MacBook 都冇公布。雖然我叫， 喂， 嗰個功能幾過癮嘅，其實我諗下，如果出個獨立 keyboard 嘅話，我會買㗎。 即係其實可想而知，即係大家對所有嘅 Apple 嘅產品嘅動向都係非常之即係緊張啦。但我即係其實講真嗰句，浪裡了咗咁多鑊，嗱，即係你信唔信啦？預報以後出年嘅 WWDC 咧，都會有人喺度吹，新 iPhone 啊！ 唔會嘅，依、這個因為 永遠都吹㗎啦。 iPhone 而家就連 Apple Watch 都冇啦。 我唔係講緊真係有係話。寫稿的一定拿來吹，因為我不吹這樣東西就沒東西寫了。 但實際上是不會的嘛，這個不是因為它通常就是10月才發的快手機，你6月公佈了你做幾個月怎 麼辦？我意思是說，我們期待出年的 WWDC 都會有人 這樣說， 都會有人都這樣吹的了。不如再講開 Apple， 我還想講多一件事先，就是呢，咪話而家呢個傳聞，我其實唔知係咪真係真啦。話上海嗰邊咧，定北京啊？北京嗰邊咧，話因為話呢、這個話Apple 就係咪？參考係咪華為部機啊？你唔知，跟住就話要禁售 iPhone 6啊嘛， 笑肚痛，係連日本人都喺度笑碌咗喺度。 你問你以呢個強國嘅呢個思維嚟講咧，佢話乜就乜，你即係你冇得辯駁嘅喎。你認為即係強如 New Balance 又好，強如 Jordan 都要輸，即係其實我唔係話 Apple 一定會輸。Apple 輸嘅話，其實都唔出奇嘅。其實 咪最好撳埋啊！最好你撳，咁樣發達，你睇你點玩？ 香港嗰個 發達啦，香港發達啦，香港呢手香港先係發達啦。 你諗清楚，其實撳只不過係撳 iPhone 6啫。你 iPhone 7如果佢又唔係話參，即係同咩機一樣嘅話，其實冇得撳。即係其實大家聽住先咯。即係我覺得成件事真係即係難聽，我自己都覺得鬼唔忙啊！呢個 Apple 嬲嬲豬咧，真係咧啲嘢撤出呢個中國市場真係。 好啦，咁呢個 Apple 有機會再講啦。反正佢而家等 iPhone 或者 Apple Watch 再出，因為今年預冇意外，連到 iPhone、Apple Watch 都會出真嘅。 啊， 因為都有年紀啦嘛。 講 EV 啦， 係啦，講翻 EV 先啦。 因為咧，其實咧，頭先咪講緊點解兩件事嘅關係咧。EV 嘅發表會即係 pre-show 嘅 conference 嘅時間就即係同呢個 WWDC 撞到曬啦。所以你留意網上咧。基本上大家冇乜人去，今年真係冇人講 WWDC， 好多人都走去講緊 Microsoft 啊，或者係呢個 PlayStation 個發表會嗰啲內容嘅。 因為其實今年真係自學又唔算新喎，因為其實 PSVR 係一早講咗，因為今朝 舊年其實已經其實舊年嘅E3 已經有得試啦，就即係同埋舊年嘅呢、這個叫咩啊TGS 都有啦。今年其實香港其實甚至嚟香港嘅嗰啲遊戲展覽咧，佢都試過俾人即係俾香港嗰啲玩家都有得試嘅。 佢今年只不過係多 啊，唔係舊年添，前年啊，我係喺前年嘅 TGS 試過啊， 因為佢今年係講好耐噶啦，只不過叫拖下拖下拖下，因為你已經咁嘅硬件冇人話出就出啫嘛，咁今年佢追話啦，今年年內會出啦， 講咗十月十幾號啦， 價錢都定埋啦， 香港啊美國嗰啲就未收，但係咧日本咧就應該係喺。尋日開始已經係啲，例如話Big Camera 嗰啲咧，開始已經係收咗大禮，已經即係佢話好限量，需要排隊，就要抽到你先有得預訂。同埋亦都佢有啲可能你即係本來幫襯開 Sony 嗰啲 store 嗰啲人咧，去邀請你去試完之後可以即刻訂機咁樣咯。 嗯，因為佢而家好似好3000多港紙， 44,981未計税， 當五千啦。 但係留意呢一個價錢，只係個頭罩加埋嗰條即係嗰啲喇叭線啊，後面嗰啲即係個 set control 嗰啲嘢。但係咧，你呢樣嘢係玩唔到嘅。你要買咩？你仲要買翻個 PS4 嘅鏡頭，仲要一部 PS4 嘅手機。咁而玩遊戲方面咧，你一係就用 PS4 嘅手掣，有啲遊戲就對應手掣啦，有啲嘢對應翻嗰時 PS3 嗰個 move 嗰支 stick。即係呢個最基本嘅，所以其實咧44,980日元咧係落唔到樓嘅。 嗱，而家美元399啦，三嗰啲400-400元啦，4,123,000啦，我俾盡我對4,000啦，俾多佢啦，俾1,000啦，叫做十四五千啦， 四千蚊到啦， 四千啦。 格老实讲喺 呢，4000蚊系未计部 PS4 啊。 喺呢个所谓头罩 mon 啦，即系其实做好多年都有啦。所谓头罩 mon 咧，价钱又唔贵嘅，因为更贵。 因为其实市场上咧，VR 嘅装置咧，我冇记错，呢个 HTC 嘅 Vive 咧，同埋 Oculus Rift 咧，已经出咗啦。咁香港可以经 CSL， 即系香港电信嗰度订咧，有人订咗话8000蚊松啲就订到 HTC 嘅新嘢。而 Oculus Rift 嗰時香港未有啦，但係就喺台灣嗰時同埋日本訂咧都要6000-7000蚊嘅。咁當然佢最尾你頭先淨係講緊話呢個 Sony 頭就話3000蚊到，但係你記住你連埋嗰啲鏡頭啊棍啊，再連埋你本身部 PS4 而家好似差唔多2000-3000蚊到，即係都要成7000蚊到啦。 嗯， 所以其實係唔係話特別貴，亦都唔係特別平，即係你要玩 VR 其實。冇得慳，即係冇諗住買部呢個 PSP 咁入門咯，即係唔係咁簡單咯。 同埋我前幾日都同你同朋友做節目咧，同我拍檔講開，你如果你要電腦玩嘅話，你將 display 加去到1080嗰去支付1080嗰個級數，哇大佬嗰張嘢貴啦，啱啱唔得啊大佬，真係仲有係成張卡仲未計到 set 喎，你買張卡，張卡就6000-7000啦。即係隔離套 set， 哇皮幾嘢！ 其實都而家都話係好多人都講話，以 PSVR 佢個售價嚟講，其實真係好抵。即係淨係得講呢樣嘢啊！佢即係假定你本身已經買咗 PS4， 即係其實 PS 即係佢唔會假定你一開始乜都冇，佢假定你本身已經玩緊 PS4 嘅，即係嗰嚿錢已經使咗，就已經 wave 咗之後咧，你單獨買 PSVR 嗰嚿嘢就係平。呢個係真係真嘅。 真嘅，唔係就算計埋 PS4 有幾貴啫 ，PS4 2000啫嘛，都平過一部 機。但其實你真係玩機嘅人，有邊個冇 PS4 啊？ 唔係，重點就係、是、就我當你啦，我當你冇 PS4 啦，買埋張部機，部機2000啫嘛，呢、這個價錢 2080到啦。 唔錯，同埋一樣就係點解其實貴就係、是、我唔係真係，因為我唔係好研究啦。你電腦嗰啲本身，你本身就同出隻 mon， 跟住你出埋張 VR， 咁你兩出同出兩隻 mon 咁咪辛苦啲咯。但係你而家 PS4 插咗 VR 落去，你淨出 VR 啫嘛。 嗱，咁相對講開 VR 技術啦，其實有好多個唔同玩法啦。但要提翻即係聽眾咯，其實有啲好低層次 VR 就係咧，純粹只不過係就咁插個手機落去個膠眼罩都玩到，因為咧佢只不過係將個 screen 劏開兩邊，跟住就做多類似裸眼 3D 嘅效果。但係咧。你冇呢個 head tracking 嘅，咁其實咧就最渣嘅嘢，即係仲要用個手掣去轉視點嗰啲，真係廢嘅。跟住咧高級啲嗰啲咧，就可以你轉個頭，真係一去用對應你個手機嘅陀螺儀咧，就會 feel 到樣嘢。但係咧都係比較嗰個對應度係好低。去嚟用翻呢個 HTC 個 set 嘢為例咧，佢咧又有個 sensor 可以擺好高，即係要擺櫃頂嘅，即係佢講明嗰個玩空間咧，你冇翻80尺嘅空間係唔需要玩，係玩唔到噶啦。咁你擺到一個 sensor 喺個頭頂之後咧，仲要企喺個房中間，仲要揸住兩支 controller， 即係我覺得你香港嘅環境，你玩呢啲嘢，你唔可以有冇錢，你即係我覺得喺屋企玩嘅機會其實細啲咯。反而我會睇得 VR 嘅潛力就係、是、可能第時有啲 game room 咧，就即係講真，我唔係冇錢買個 VR， 我係冇地方擺啊嘛。咁如果啲 VR room 可能 game room 可能俾人可能租可能100-200蚊一個鐘，我喺入邊即係玩餐飽，冇乜問題其實。唔係錢問題，因為我屋企真係擺唔落，其實係有得做咯。我覺得未來即係可以見到咧，呢類嘅服務應該會係會推陳 重新 咯。 應該即係叫做算唔算變種機街機，新嘅變種街機。 係，其實第時日本嘅機鋪有呢個 VR 其實都唔出奇㗎。 甚至咁講，我覺得如果你機鋪要再次復，即係叫重振啦，呢個 VR 其實係個關鍵，因為一日本嘅家庭，除即係你估個個有阿福個屋企咁樣，大把地方咩？一般嚟講，你間房。塞滿有台啊、遊戲啊，塞滿曬嘢，你係冇可能玩到 VR 嘅，即係如果大用作嘅話。但如果你話有間有出面有空房，我入500 yen 落去。 即係其實最尾 VR 咧唔係貴 ，VR 技術唔係特別高，只不過係佢個要求係好多人屋企做唔到咯。 做唔到啊！冇已經唔好講啦，有即係絕大部分人由香港，香港已經好難啦。香港講真，你屋企 日本仲難啊， 唔係日本仲難。 日本有啲人自己一個。連廳連個房都冇咧，喺塊瞓廳嗰啲咧， 冇房啦。日本有好多間就係你睇日本，你睇動畫知日本有一窄，唔好話窄房咧，有一般嚟講有書台有床，加埋可能一個佢所謂空間就係咩，一隻好窄嘅巷。大佬啊，點你用 VR 一喐都喐唔到，一喐就踢到張牀啦。咁已經冇 幾嚴重啦。即係同埋另一樣嘢就係、是用我用翻 Sony 嘅為例，即係有得試過，同埋睇翻 EV 嗰啲 demo 都知道咧。 你都唔可能太窄，因為佢本身個頭罩咧，佢係有前面有個光啊，認到，即係連埋你手掣嘅光咧，喺用個 cam 去影咧，太近係認唔到嘅。同埋你入玩嗰陣咧，就算你唔係全身捉都好咧，你的頭會喐，所以變咗個空間可能會比 HTC 個細啲，但係都唔可以太細，因為你太近佢 detect 唔到嘛。咁希望咧，即係我諗有興趣想入呢個 PSVR 嘅即係聽眾咧，真係要諗清楚。我想如果希望到時 Sony， 我估佢到時 Sony Star 即係喺自己啲 showroom 度，應該真係會有一俾試嘅。你要衡量自己屋企真唔真流線，即係其實我唔想話好掃興，但係你買翻去發覺原來係你唔好話而家 VR 啦，我連而家 PS4 嘅 cam 啊我都制唔到啦，因為太細屋企。 嗱，反而一樣就係佢而家只係如果喺當做一個 mon 嚟睇嘅話，係廿係幾大啊？即係如果自佢 好似係。接近 HD 唔係佢唔係 4K 嚟嘅， 唔係佢即係如果要目視即係戴咗 VR 啦，有我唔知200-inch嗰個感覺啊嘛，好似係即係雙 mon 包個電視，即係做 VR 啊，當做一般 好似係好似係 HD 咁上下啦。 因為我對我嚟講就係、是、我攞嚟睇，我嚟打打我打機睇啲嘅啫。喂，有咩講一個戴落去？哇！屋企個 mon 你因為佢戴落眼度嗰、那個感 feel 到你嘅，真係好似人哋去戲院睇嗰種感覺啊嘛。 佢應該用翻其實而家普遍 VR 技術啦，佢將個Green 咧劏開兩邊，再加類似裸眼 3D 效果，真係有立體感嘅。同埋咧，Sony 個好處就係咧，你如果你話試其他啲咧，你戴眼鏡係戴唔到，因為好窄。但 Sony 個你戴眼鏡都玩到， 呢樣好重要，因為我啲大近視咧，你唔戴你戴眼鏡睇唔到嘅話咧，就真係唔玩。 但因為相對地去做到呢個空間咧 ，Sony 呢個 setting 係咁多 setting 比較重嘅，咁有啲人玩過都話覺得重咯。同埋佢駁住後面嗰啲線，即係唔係話長，但係你要只可能要揾個位擺住咧，即係。你要自己一個人在家玩 VR 其實是有難度，即最好可能有個人幫你，即真的要有人幫咯。 我唔係攞我都係嗰句，我唔係諗住攞嚟玩 VR 嘅，我純粹係打普通 game 嘅啫。唔使我唔使我就唔使掹喺咁，因為我用好多人都係咁噶啦，用個 mon 嚟打機啊嘛。好簡單，我唔使掹個 mon 條線，又唔使插嚟去，想插落去戴頭去玩，跟住咧想睇 mon 啊，除咗眼鏡，除咗眼鏡套，跟住睇即玩電腦，跟住打翻落去繼續玩。 咁講翻啦， 當買個 mon 啫嘛。 頭先都講咗，日本嗰邊已經開始收 pre-order 啦，美國都講咗個價錢啦。咁香港嗰邊咧就話預定10月，未講價錢。咁我諗相信會喺動漫節或者係八月咁上下公布啦。咁以我所知咧，香港一定會有開放嘅，大做嘅。咁其實有興趣嘅聽眾就到時真係留意住，即係網上嘅，最緊留意住香港 PlayStation 官方嘅消息啦。就即係到時看看。 因為其實 Sony 喺真嘅 SEE 喺香港 SIE 啦 ，SIE 係熟嘅嘢啦，屌！佢就係佢係真係呢樣嘢，真我其實佢喺作為即係所以佢香港嗰個地區經營咧，其實好用心嘅。佢真係盡量做足啊啲嘢嘅，先唔好講總公司啊，純粹講佢前線嗰度咧。 咁佢哋已經喺1997-1998年已經香港開始做，即係咁多年啦，即係經驗啦，同埋知道。即係叫試行錯誤啦，就知道點樣做係最好。咁你相對地比 Microsoft 又好，或者比任天堂都好，佢哋做得好係應該嘅。咁我當然希望佢哋持之以恆，繼續努力啦。唔好即係唔好有啲咩錯失啦。咁其實講起呢樣嘢，突然間諗起咧，即係題外話呢個比卡超事件啊，算啦，啲都唔係好關呢個節目事，咁就有機會再講啦。 呢個另一個騎呢笑話嚟嘅，不過因為對於一個從來唔玩Pokemon 人嚟講，其實有冇知嘅發言嘅。 講翻呢個EP 啦，咁 嗱係啦 ，Xbox One 四 嗱兩樣嘢嗱，依緊講翻其實今年三大廠咧，咁以 Microsoft 嚟講咧，嗱咁一定有新 game， 其實 EP 冇嚟冇新 game 啦，即係其實佢都係例牌嘢啦。 Watchdog 二有啲啊， 咩 Watchdog 二係跨平台嘅，我講係話唔好講 game， 因為其實講 game 即係新感情嚟，廢話嚟嘅。咁講住即係預機啦，其實之前喺 EP 之前已經。漏咗料就係話 Microsoft 都認話佢哋個兩部新機，一部就因為以前 Xbox One 咧俾人投訴太厚啦，乜啦嗰啲，就出部薄版嘅 Xbox One， 咁就而家就係 firm 啦，就應該係喺今年秋天定係十月十一月咁上出啦，就三個容量500GB 1TB 和 2TB 啦，價錢就分別係299、349和399美金啊嘛，咁最大分別咧就係兩樣嘢就係、是、咧真係薄咗好多啦，真係到落有啲似翻部 PS4 啦，同埋咧。佢可以打動畫啦，因為以前咧 Xbox One 係唔可以打動畫嘅，所以咧佢如果可以打動畫嘅咧，打動畫嘅好處就係 慳翻好多位。 唔係，如果你打平放咧，你個底就黐住地咧，其實部機嘅散熱淨係得靠到面嗰陣側邊就冇嘅，側邊太少啦。打動畫好處就係兩邊可以散熱，其實咧對以個 PS4 嚟咧，打動畫係可以做到最佳嘅散熱效果嘅。咁同埋佢今次個白色都幾型啦，就不過係話。 佢最需要最需要一樣嘢就係咧，你如果淨係公布呢句嘢好小事，佢而家又話哦，出年嘅呢個 Four Seasons 咧，我哋就會出一部Project Scorpio 即係天蝎嘅計劃啦。話明咧部機咧就好勁嘅，好似比起而家 Xbox One 勁 4.5 倍咁上下啦。話會對應翻曬 Xbox One 嘅所有嘅配件同所有嘢，即係話以前 Xbox One 嘅 game 咧，我哋而家全部都玩到。啊，講漏咗頭先嘅新版、即係 S 咧，係對應 4K movie 睇到 4K movie、有 HDR 嘅即係製式，即係你等如果你買咗佢嘅話咧，你已經唔需要買市面嘅呢、這個嗰啲 4K 嘅 Blu-ray player 就可以直接睇喺 4K 電視睇到。 而家 PS4 都唔得，好似唔得喎。 PS4 唔得。所以咪会全会有一部4.5 咯，即系PS Neo 咯。咁但系呢部头先讲翻啦，呢个 Project Scorpio 系劲啲，但系咧佢亦都唔系新机，只不过系话强化版嘅 PS Xbox One， 佢就话应该会对应真系 4K 嘅 gaming。咁 就主要 4K 嘅啫，其实我觉得而家，因为其实真系而家连 PS 四就系都系好多人都冇测试过就系。PS4 佢本身其實佢官方未開發所有個核心俾你用，佢要開放核心俾你用先，真係先發揮到部機嘅所有正性能。佢今日根本從部機性能都未完全開放。 所以咁啊，因為佢而家 佢仲有大數大空間俾你。 而家都宣布咗話會有真係有一部，即係老闆都講咗話真係一部叫 PS， 佢冇講型號，但係外傳個嗰個開發型號，即係個開發名稱 PS Neo， 即係 4.5 咧，其實即係PS4 強化版，不過就係話有 4K 版啦，咩 4K 版啦 咁樣。其實點解大家都要講 4K？ 其實大家知道，因為咧，PS4 係喺2013年尾出啦，咁去到而家2016年先出咗3年。當然係賣咗超過40,000部，即係其實好成功。但係你唔留意，其實而家 PS4 個銷量真係有少少立，係因為咧，其實冇乜衝擊，因為你有部機翻去又唔壞，玩 game 咁都冇乜動力令你再買啦。即係其實通常賣嘢嘅人就最忌就咧冇新嘢。咁對於硬件商又好，對於零售商好，甚至對於啲財經員都好，有新嘢就永遠都係話題，先至幫到即係個股價嗰啲嘢。咁其實唔係話佢想唔想出嘅問題，係一定要揾樣嘢出。咁既然而家今年 Sony 都大推呢個 4K TV 咯，即係 HDR 啊，講緊唔係普通 4K 啊。咁出部新版嚟呢、這個迎合呢個市場需要，其實都係好合理。即係我咁講，我自己睇法就係咧 ，PS4 係咪要出新機？其實是不需要，只不過咧係想揾多一樣嘢嚟賣。 嗱，有啲應該咁講，有新聞有嘢講下，唔係個市場好悶啊，因為你其實依個又做依個， 因為新聞佢贏咗啦嘛，咁本身一個 winner 你點樣去贏落去咧？就一定要有新嘢，即係如果你本身已經一個 定期有嘢出，有新聞出啊嘛，你要 你淨係靠推新 game 係冇用噶嘛， 因為佢最麻煩就係佢本身 Sony 佢本身佢冇乜 game 出嘅，基本上啦，佢主要佢依個 其實相對於 Microsoft，Sony 叫好多 cam 啦。 即係相對嚟講，佢即係本家。你本身你自己 Sony 嘅招牌下面 cam 唔多，咁你炒唔起。 其實今年真係唔係應該公道啲。其實今年你睇翻 E3 咧，Sony 嘅 game 其實已經係算係咁，因為你唔可能要求話一個 first party 好似加埋曬咁多間外廠加埋咁多 game。但以佢嚟講，佢各個開發 team 都有嘢掟出嚟，其實係。喂，咁如果一年入面 Sony 出到10-8隻 game， 其實已經很好好噶咯喎。 依個年頭算好噶啦， 你做啲 game 都要2-3年啦，係咪先？ 唔好10-8隻，2-3隻其實算好噶啦。 而且 Konami 冇買 Wolf 又冇 game， 超出發千局啦佢。 唔係，係老虎機啊。 咪咯，咪即係用咯，發千局嚟噶。而家 MGS 嗰只係俾人 fuck 到反曬艇嗰只，不過呢個剩有時間先講閒講佢啦。 即係講到頭先咁講啦，市場需要有新嘅衝擊啦。咁尤其是你已經係龍頭，咁你。唔到你唔出，因為你唔出嘅話就變咗真係好 Q 悶啦。咁講翻頭先話 VR 嘅情況，你佢而家話掛推出嗰陣會有大約50隻 game 係同步出啦。咁有啲可能真係一啲好體驗嘅，有啲就真係一個 full game 咁樣啦。但係令人最驚訝咧就係佢今 Capcom 就係喺 E3 嗰度就宣布咗《包括七》嘅。咁《包括七》佢講到明係呢只 game 完全 compatible 去 VR mode， 即係話咧唔會有一隻 game 叫 包括七 VR 嘅，係即係。我玩包括七都好，如果我本身有 VR 咧，我就可以即用呢個 VR mode 去玩，即係唔會話出兩隻 game 嚟呃錢咯。 啱啊！ 咁但係有人試，即係嗰邊啲人試咗咧，會覺得係有少少暈，因為嗰個視點轉得勁。但係咧，亦都有啲人玩咗，可能而家有個即係 non VR 嗰個 demo， 即係就咁我哋而家用 PS4 可以 download 啦，即係要有拍攝嘅 account 啊，就會覺得唔似包括。但係其實我覺得嗱，其實真係好犯賤嘅。你包括五、包括六咧，沿用翻《包括四》嗰種第三分視點，又話冇乜新意，轉死啲新嘢你又跟住話又唔似《包括》，即 係屌你玩咩？ 即係其實你講曬，即係覺得係即係可能 我哋可能就網上講句批判嘅嘢就太容易啦，不如真係到多啲資料、多啲神話，甚至係出咗實 game 就先至去再評論都未遲。同埋佢都講咗，而家呢個係一個即係 technical demo， 其實係試 VR 為主。佢講到明呢一個 demo 嘅量咧，實 game 係冇嘅。咁何況即係何必大家要咁、即係咄咄逼人呢？ 我其實要講我嘅即係如果我唔理佢咩招牌，純粹可玩好玩，即係以好唔好玩，我唔理佢掛咩招牌咧。除巴羅我係鬧趴街之外，其實佢即係我都唔錯嘅。巴羅我係覺得佢唔知錢乜啫， 咁仲唔夠啊？即係作為一個唔好粉絲咧，作為一個玩開呢系列嘅人咧，會覺得玩緊都唔係嗰樣嘢就 唔係。我係好，我就係、是、你將幾集嘅溝埋一齊做瀨牛丸，唔係瀨牛丸啊，黑暗窩啊，就係一二三四五六代所有元素倒埋咧，搞埋一大輪，結果玩去。你得閒又好似一，得閒又好似三，即係嗰個混亂情況就係、是，你好亂啊！嗱，你啲黑暗魔嚟嘅玩到，我希望就係、是、你係一包一嗰種傳統又好，包四嗰種動作又好，甚至包五嗰種，真係完全變咗 TBS 嗰種都得，你就唔好溝埋一齊。 因為而家佢唔係太長隻 game 就冇開槍，就真係好似啲人話似 Outlast， 即係或者抄 Outlast 啊咁樣啦，或者即係 PT 咁樣啦。咁我覺得佢人哋呢啲都唔係實 game， 咁佢冇槍俾你試有乜出奇？即係我都覺得。真正的 gameplay 出嚟之後，先至大家再講啦。 見識嘅當年 MGS 嗰啲 demo， 已經知道佢啲嘢噶啦。 佢今次真係 demo 上揾好有心機，因為咧以前有啲 game 即係 Capcom 賴好多次嘢就係咧公佈或者好似小島咁樣三年都未出 game， 佢今次已經係好明確就係、是、其實一早都知啦。EV 公佈一月出，佢就唔會話未做好，即係其實佢大把喺手，只不過話咧佢已經一刻早係有好多嘢喺手，先至擺出嚟俾你試，所以你唔好再去 challenge 佢。喂，幾時 delay 啲乜乜啊？做唔切啦，一改唔會嘅。其實根本上成個 project 已經係定曬，只不過係你好可以預期，我、哦、可能八月 Gamescom 跟住九月 TGS 會有新嘢俾你睇，但係咧唔好話哎呀仲未做曬，唔係啦，搞掂曬㗎啦，你慢慢等一潮啦。 講下先，咁又既然拆開，講埋只基本上係有生之年系列嚟嘅。Death Starling， 哦 ，Death Starling 啦， 即系阿小岛秀夫加埋呢、這个Walking Dead 战佬嗰个啊， 系啦，就系、是、咯，我形容呢叫有生之年系列就系、是，理论上如果短命啲，你都可能玩唔到嗰种。 唔系嗱，有样我真系好佩服嘅，嗱，大家都记得系旧年九月出呢个 MGS 五嘅呢个 Phantom Pain 啦，跟住我冇记错系。年尾就係咪 年尾就反台啦？就正式咪正式離開，咪反台，反台好耐啦。 反台係三月，即係話嗰陣 三月已經個粉已經反緊㗎啦。 拆咗個名嗰啲啊嘛， 十二月就離開咗。 時間之內，即係但一開始淨係公布個 logo 啦，咩一隻蛋都冇啦，到而家已經係即係起碼有段片你睇， 算 到咗 好快好快㗎啦。 即係當然可能咧，其實可能係 得條片嘅 啲 gameplay 咩都未整到，但起碼。佢話俾你聽，我係做緊嘢，比起以前小島嚟講咧，已經好似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啦。 唔係咁樣嘢唔同，以前就係佢唔知咗，但問題而家你本身你作為新公司，你要揾投資者，你嚟抌水，你起碼交啲嘢出 投資者。 唔係就佢做新問題，你投資者嘅永遠越多。即係講就係你新公司，你需要人嚟證明對新公司係有料到嘅，你就唔能好似以前咁。以前就係跳曲有我係咪招牌，我慢慢得。 其實我樣嘢 feel 到就係咧，因為其實當年這個 Konami 咧將 MGS 5咧分埋去俾 Xbox， 其實小島唔中意嘅，因為小島覺得 MGS 應該咧就係、是，即係其實佢覺得應該係一隻 PS 遊戲嚟嘅，所以今次小島工作室同呢個 Sony 真係名正言順合體咗嘅話咧，咁我覺得我覺得喺呢隻 game 嘅未來，即係呢 game 一定冇啦，即係喺我覺得之後嘅新 game， 即係唔計而家呢個 Death Stranding 咧，小島同呢個 Sony 合作 long term 咧，我都係。正常，因為其實我都係唔中意 Microsoft 嘅佢， 唔出奇呢樣嘢。 但係一個問題嗱，見到條片你有睇過條片㗎啦，其實我都睇過一次，我冇再睇翻睇。其實咧，其實好迷嘅，因為咧，啊佢帶住嗰串唔知咩咧，唔好講住啦，有咁多死魚喎，跟住咧，跟住又好似世界末日咁樣，又冇著衫啊，有個 BB。其實咧，我覺得佢個 BB 可能有啲寓意啦，即係會突然間消失咗，但都唔係個問題。你咪留意最尾咧，個天空有五個類似神仙嘅嘢嘅。咁咩咧先？其實基本上完全係好迷，我唔好講。 唔係講緊呢樣嘢唔重要嘅，其實氹你去啊嘛，屌你！ 可能死 game 咧，可能已經完全冇呢啲嘢嘅。 有乜出奇？因為以前都試得多啦，啲 trailer 呃人係好正常，又 game trailer， 因為 game trailer 嗰陣就而家我如果有生之年係就係佢形式擺出到，我已經好神奇啊！二零一九年嘅我覺得 係。有樣嘢可以知道就係咧，嗱，之前佢同喺 PT 就係同阿呢個迪克魯，即係咩咧？嗰個叫做Pacific Rim 個導演啦，加埋呢、這個叫咩啊？戰佬啦，咁咧 阿導演咧就冇加入到，因為見到今次嗰張海報下面啲名字就冇佢份嘅。但係咧，戰浩喺度，咁冇理由唔係主角啦。因為其實我覺得佢哋阿小刀同阿戰浩分，因為見到喺 EV 嗰時咧，戰浩咧放咗張相上去 Instagram 咧，串爆呢個 Conan 啊嘛。 嗯。 所以就期待啦，但係2017我就覺得冇機會啦，我覺得再等多年有機會，機會大啲。即係可能出年 EP 會有少少 game 俾佢睇啦。2018年出 game 係正常嘅。 2018年就正常，萬我當2019年，佢同沙漠係大家鬥詞嘅啫。我覺得沙漠 係喎，點解今年冇沙漠？ 唔係沙漠，佢沙漠佢而家其實定期喺 Kickstarter 會有 今年 EP 冇沙漠啊。 冇啊，佢因為始終沙漠佢而家唔係掛絲嘅，係梅子咩啊嘛。 係啊， 因為佢所以我佢唔出正常嘅。因為他本身Kickstarter 已經公佈了、啊、他會定期有收，其實他現在定期我收到他 Kickstarter 的news的，他現在開發的情況啊，他現在情況搞什麼，他是一直 keep 住，他都不需要特意花錢走去擺個地攤告訴你我現在搞什麼，總之就是那句我現在搞緊，我定期有報告給一班投資者和給粉絲，那你去等啦，等多久我就不敢說 見開啦，冇先，因為 EP 冇講啊嘛。咁見翻 Sony 發表會，其實都好多 game， 即係其實都意料之內，都傳過嘅。有啲God of War 嘅新一集啦，有一隻好鬼似呢個喪屍末日戰咁嘅呢個喪屍 game 咩 Days Gone 啦。跟住就仲有啲例如話 Watch Dogs 2啊嗰啲， 即係死唔住氣又出。 呢個係咩 Xbox One 㗎？呢個係啊。跟住就GT Sport 嗰啲啦，即係之前都講咗啦。咁古惑狼会出翻呢个 remaster 版啦，即其实唔系冇 game， 其实都一堆 game 嘅，但系有两 F 十诶算啦，嗱就讲咧 F 十五就咧 F 十五佢而家就话佢个有 VR experience 对应PSVR 嘅，咁呢个系你当系 mini game 咁样啦，但系有啲人试完之后真系闹，因为话咧其实唔知做紧乜，话可能系俾一个固定嘅场面你，跟住咧就攞呢武器打大佬，但系过关，即系但系咧好唔 FF 嘅。但都唔係一個重點，跟住有人串爆就係咧，因為嗰段VR 嘅 demo 就係真係你係開始嗰頭嗰時咧，你同阿女版師一齊坐架車噶嘛，你都知佢係拉低拉鏈低胸噶啦，啲人話淨係嗰度都有排 J 咯。你見我睇完嗰個示範之後，我覺得哇，其實咧唔好話 PSVR 啦，就算好多 VR game 都好咧，可以係會向住呢啲 soft porn 去發展，因為。你係好正常噶，因為你可以玩試點嘅就係玩呢啲嘢啦。嗰陣時啲人玩《Summer Lesson》都咁玩啦， 《Summer Lesson》因為其實好多人都係，即係前嗰排都唔係前排，老抽咧搞得老抽整個 VR 上個禮拜啫， 上禮拜咯，老抽嘅搞咗個 係咪三個字就收皮啦係嘛？ 人爆棚啊！從來都係一樣，我之前都講。 你見到佢片之後，你咪覺得人類就滅亡啦？ 唔係，唔係，從來都係嘅。科技似人性啊嘛，人性咩？食性三樣嘢。咁當初喂，當初 但係你坦白講嗰啲嘢玩就冇乜所謂，但係當你用第三者嘅角度影嗰人玩嘅，你覺得好嘔心啊！ 依家喺埋屋企啊嘛， 嗱、啊，即係你明白？你當你係自己去玩咧，其實覺得冇乜嘢嘅。但係當你見到人玩咧，你真係覺得好變態。 即係其實入好多去咗好耐，就係、是有部分啦，唔多嘅部分由L 機係連用飛機杯啊嘛。咁好簡單，連埋眼鏡。不過問題就係、是，哇！依筆車都幾貴喎。嗱。我先唔好講啲豪華版啲出氣公仔包咧，你淨係嗰你喺電腦度玩嗰 set 嘢都成排嘢港紙，哇！你真係問題就係、是， 總有客人， 好有客人嘅。 你諗下喎，你可以整到嗰條女咩嘢都得，即其實係而家已經有啲類似嘅即係嗰啲叫做 VR 嘅 game 出咗嚟，係咪嗰只係咪 custom made 定咩啦？即係係唔係 VR 嘅係真係整個。互動的 sex game 嘛，我冇記錯，有人 show 咗出嚟，都冇講呢啲啊。喺 EV 都咧，都係有個 VR 嗰啲 adult 嗰啲 game 嘅攤位啦。即係證明其實 VR 同呢個 sex 咧係冇辦法分離。即係我哋幾正義都好咧，始終呢樣嘢係一個市場。不過到呢啲後話啦，唔好喺節目度講啦。 唔係呢樣嘢成日都係講句啦，色情呢樣嘢好重要嘅。你即係玩機，你玩咗幾耐就玩機真係學純粹就係嗰班小弟，一講到鹹濕嘢，哇！市場大好多啦，唔同嘅一樣嘢。不過依家有機會再講啦。GPS 啊，唔好講 F 十五，反正我冇講佢，因為我對依家對依個系列其實已經冇乜。 又話 F 十五好明顯就係四個 MK 去旅行，依然係四個 MK 去旅行。今時今日都係四個 MK 去旅行咯。即係其實唔係話差，講真，我未即係冇正式好 detail 咁去睇，咁唔可以咁評論。但係你唔可以將佢同以前嗰啲 FF 都係相提並論，因為根本就是另一樣嘢噶啦，即係只係你接唔接受嘅啫。你其實講真，嗰啲我見識嗰啲女仔嗰啲 fans 咧，哇勁正啊！咁講真嗰句，你見佢嗰啲 男角同女角嘅比例，見到啲男角嘅設計，其實即係證明呢個經典明係做俾男女仔玩嘅啦。同樣道理，阿力唔知你記唔記得，唔關 E.P. 事。啱啱尋日咧，人中之龍咧，嗰班 host 嘅選舉咧公布咗啦、嗯。我心諗，頂連 host 都要去選嘅話，即係你記得佢今集人中之龍咧，因為其實我冇記錯，人中之龍零咧吸納咗唔少中意真島嘅女 fans 嘅，一啲人中意佢覺得好型啊嘛。我覺得《人中之龍》第六集咧都會有唔少女 fans 女仔會玩，因為喂哇咁真你有張 host 喎、啊，唔係淨係以前好似唔係淨係以前有啲陪酒女郎喎、 啊。咪咁呢樣嘢，人龍本身佢其實係越搞越怪，人龍係變成咗就你中意玩咩嘢都有啊嘛。不過人龍呢個我遲啲再講，因為人龍我而家但係頭先我啱啱先攞翻手隻翻公司度，就諗住趁住機戰有時嚟公司煲機 啊。機戰下個禮拜出咯喎。 唔係下咪再 下 個 三號咯， 而家係即係要下個禮拜係啦，出音出街是下個禮拜啦。咁呢個所謂而家清咗人龍先啦，人龍先即刻太多 game 啦，冇時間打。 係我留意點解我哋今次咧，我哋兩個講嗰啲 E3 講到咁不着邊際，因為咧要講翻啦，有 EA 又冇去啦 ，K 廠又冇去啦，迪士尼又執咗啦，即係廠已經少啦。啊，你用Capcom 為例，哦包七 Dead Rising 冇咯，即係其實唔，因為去到一個瓶頸係咧，可能啲廠唔係好需要一定要喺，因為其實而家 social media 即係自己開發表會都得嘅。 即係錄音就係最早係咁樣做啊嘛。 根本唔係話佢真係好需要喺一個 show 度 show 俾你，或者其實咧，有所知，大家都應該知道咧 ，EV 其實唔係一個真係業界 show， 唔係對一般人嘅。咁同埋好多嗰啲真係買手咧，佢試係唔需要同你講，佢哋真係入房，人哋開部機俾佢試，人哋試乜亦都唔需要交代俾你聽。所以其實好多女事情啦，我哋係出面嘅人就唔會知啦。咁我哋純粹用報道角度睇咧，其實今年 EV 真係失色，因為 title 少，廠商少。咁都係嗰句啦，去到呢個 moment， 你阿傑達你自己覺得你 EV 對你最大印象係咩？我真係 因為 EV 其實我即係作為一個我而家半隱退狀態，就係因為我一個日本機，因為日本機衰落嘅時候，我對 EV 其實真係冇乜興趣。我意思我以前從來冇諗住去 EV 嘅，就係咁原因啫嘛。咁啊鬼佬 game 我麻麻地興趣。今次公布嘅我又唔好特別有咩 game 話特別話聲，勉強就唯一就係老飲細達咯。 嗱，講啊，老飲啦，老飲同舊年一樣就冇開自己嘅即係嗰啲 pre-show 嘅 conference 啦，都係喺網上發條片即係講嘢啦。主今年佢梗係話啦，喺網上片咧主要 show 兩隻 game， 一隻就係 Pokemon 啦。一隻就係細爾達啦，而佢喺個會場上面咧，就真係單天保轉全部機、全部 display 套都係一隻細爾達。據講咧，話要排玩細爾達咧，要個幾兩個鐘先排到。哇，其實真係好誇張咯。咁始終你其實你見到一樣嘢就係佢講之前都講咗呢隻細爾達咧，會係喺 VU 版同埋 NX 版即係同時推出嘅。出年三月，因為 NX 出年三月啊嘛。第一個問題啦，訪問翻啊。我唔記得咗，唔係訪問宮本茂，訪問青木，即係青木叫咩名啊？ 唔記得咗啦。 即係嗰個 producer 啦，佢講就話兩個 game 嘅內容基本上一樣嘅，但係咧佢拒絕透露 NX 版會多啲咩咯。咁睇翻而家現有嘅即係嘅 presentation 啦，即係嗱，佢個畫面其實啲人就話佢好鬼吉卜力㗎啦。咁玩法上面就冇以前咁單調，即係可能多咗啲動作啊、武器嗰啲即係選擇係。深度就真係有嘅，咁但係點樣單憑一個 title 就可以吸引到咁多人？即係證明任天堂嘅 fans 真係好忠心同好多。喂，你講真嗰句喎，一個創新淨係擺一隻 game 喺度，你而家唔係 Rockstar， 真係靠住 GTA， 連呢個細爾達都可以咁勁，即係咁講。細爾達可能我哋香港嗰啲玩家會覺得即係一般啦，但係咧其實喺外國其實好 hit 嘅。但我冇諗過可以靠一隻 game 可以裝曬全部嘅人，即係好犀利咯。 事實上我就算我都玩細爾達嘅，好老實嘅，因為始終。佢喺老飲遊戲裏面，佢少數比偏向少叫玩家會會中意嗰類，即係玩家傾向遊戲。而其他遊戲其實老飲都合家歡，希望個人都玩到係曬大保持都夠高難度㗎。你曬大係難度嘅，啲難度高就好離譜嗰只咧。你即係你玩老飲咧，你如果曬大都唔玩嘅，即係諗住唔使玩老飲啦。 你話緊我啊？ 係啊， 我玩唔掂啊。 咪曬大好但係好玩咯。即係之前話黃昏公主，我覺得好好玩㗎，難度高。佢 你講緊咩版啊？黃昏公主 當時玩 V 黃昏公主係 嗱，佢係咪其實黃昏公主本身應該係 GameCube game 嚟嘅，只不過因為嗰時已經出咗 V， 所以就兩個版本同時出啦。而啱啱今年年頭咪出咗黃昏公主嘅 VU 版嘅、黃昏公主佢特別出咗隻Amiibo 係嗰隻狼定咩噶嘛？佢而家幾歲啊？即公布話咧，嗰隻狼咧係可以繼承翻落去新一集《細爾達》度咯。 頂你個肺啊！ 佢就要你練咯。 唉，算吧啦，我得唔得閒練嘅咧？ 仲即係依佢一直 game 殺，即係嗱，佢當初啲人會諗下老鹰會公布 NX， 但結果都係冇。 咪之前講咗，之前講咗唔會，即刻唔會公布啊！喺個 show 入邊唔會擺部 NX 出嚟，即係就算擺塞爾特都會擺 VU 版嘅啫。 唔會， 因為講真嗰句，日老鹰好明顯就係、是、咧 ，NX 咧就大把喺手之餘咧，佢唔想重蹈呢、這個。當年嘅福祉就係咧，喂，我睇緊俾你啲咁嘅撲街抄曬，我梗係唔想再嚟呢招啦。所以咧，佢而家就係要等 Xbox 其實已經露咗底啦，因為佢已經講薄版新版唔使理啦咁遲。跟住呢個 PS Neo 咧，死都唔講住，即係咧，其實佢應該就睇住 Sony 嚟打，係咧，你唔講咪唔講，大家留住。我絕對知道呢，即係我認為咧 ，NX 係一定有殺著喺手，但係咧，佢唔可以曝光，因為咧，佢真係驚俾 Sony 一個美術抄翻轉頭。即係其實你諗下啦。VU 其實坦白講都算係失敗，即係我唔好，你唔好，佢唔係話真係好賣得。你話誒、欸，其實咧都唔係好差，其實真係好差，因為咧 VU 嘅 game 取音天堂嗰啲之後咧，其實啲 fan party 真係死曬嘅。 因為佢而家佢我所收到嘅風啦，即係路邊寫就係、是、佢根本上今次咧取嗱，雖然佢雖然而家又話口水戰嗰啲牌咧就話唔會強調佢嗰個性能，但係。一般嚟講，收到風就係佢今次係真係強調性能嘅。 唔係，等緊講， 即係佢總之係 我嗱先講個性格新聞，應該係尋日，即係錄音之前嘅尋日啦，講就話我哋唔強調性能，呢啲一定係 廢話嚟嘅， 吹水。因為點解咧 ？VU 就係俾同 V 都好咧，俾啲廠投訴，即係話咧太差。根本上就係啲廠咧，唔係唔想喺你度出 game， 係喂我已經做緊 PS4 嘅 game， 你冇理由特登要做翻一隻 PS3 嘅級數俾你 VU， 即係好煩噶嘛。 唔係，同埋依樣就係佢老音又麻煩就係佢啲 game 好難去combine 過去另一個平台，因為其他機其實就咩一個計只撳落去佢 combine 曬噶嘛。依樣嘢所以我今次佢而家就係新機就係、 是，即係你覺得係咪好勁咧？我覺得唔需要好勁。佢同 PS4 同級就夠噶啦。 係啊 ，combine 啫嘛。所以其實而家佢唔公布就我你點都有 PS4 同 PS4 以上嘅。跟住仲係最緊就再一樣就係、是、你可以跨平台，而家你唔跨平台死到一條㗎。 即係變身嗰句，你見到啲第三廠，其實外國廠啦、日本廠唔好計啦。嘅最大嘅症結就係佢點解死都唔出 VU game， 即係唔係話唔好話賣唔賣得問題，你賣唔賣得其實呢個雞同蛋啦。但問題就係連出都唔想同你出，因為真係太煩。我明明出一個 PS4 版好簡單，我特登要為咗幫你出個 VU 版而要 downgrade， 喂 downgrade 都要有人手都要錢㗎，即係。嗰啲廠根本上連呢嚿錢都唔想嘥，所以想而知佢對你嘅市場係幾睇，即係幾睇唔起咯。 所以佢一定要諗辦法令佢啲廠容易地唔使用腦，最緊就係唔使用腦，你一撳就搞。 聽過啲朋友都喺度，即係嗰個論調都話，其實喺任天堂咧靠自己得啦乜乜。我你睇翻咁多年由紅白機至今嘅主機戰啦，唔好話贏家，一個成功嘅主機咧係唔會淨係靠自己嘅軟件，靠自己軟件一隻死得嘅。其實你諗下啦 ，Mega Drive。雖然係好多世界 game， 但都要有啲 fan party。你世界即係 SS 即係沙灘都好，都有好多 fan party 嘅嘢。你淨係靠自己嘅，咪即係變咗好似嗰時 Master System 咁，邊個會買你啫？即係起碼我任天堂已經賣得之餘，我都要令到有啲第三廠嘅人肯能嚟出 game， 而第三廠都揾到食，即係雙贏嘅狀態，你先有得同人揮咯。你睇下 Sony， 即係 Sony 要提有自己嘅 game， 但係都好多第三廠肯願意幫我出，即係一個借鏡咯。同埋其實可能有啲廠都會覺得。通常都是这样的，当你寡头了之后呢，那个厂就会欺压一些，第三厂欺压得犀利，即是那个条件就辣了。那我想大作为一个玩家当然不想有寡头出现，因为呢寡头的话就变成没得竞争，没有竞争呢，那就变成是对于玩家的来说那个选择性就会低了。那如果他的来好像变成 PS 对 SS 那个爆发情况，或者是 PS3 对 Xbox 360那样呢，其实我们才是最有利，因为會唔會淨係單單憑一樣嘢，為咗爭獨佔嘢，為咗或者爭市場而減價，我哋都有數啦。雖然我覺得我就算幾 buy PS4 都，我都唔想個市場係單化咯。 嗯，係一單化，已經點講咧？即係其實講老掉牙，好實話，口 都老掉牙啦。好似好熟，其實係我哋蝕底嘅。 唔係依個論調，即係我唔知幾寫幾，我已經唔知講幾年前講嘅，所以都費再重複啦。 即係佢等同選擇手一樣，有得揀咯，佢冇得揀啦。 依個已經依個理論費事再重，即係費再講啦，啲廢話嚟啦。咁但係其實依十 V 都真係差唔多啫喎。 其實根本都冇嘢。 冇要講，冇要講啦，真係對我嚟講就係即係開。 即係你話，如果起碼呢個 Sony 真係掉咗。起碼唔好擺實機啊！真係同你講呢個 Neo 嘅 spec， 我哋都有排講。而家係乜都冇識，我哋想講都冇得講。 即係比起嚟講，即係如果要講硬件，好對我嚟講就係、是，如果你講技術嘅，即係要講就，你講 WWDC 好過啦。起碼就係、是、有嗱， iOS 又出新報啦，新嘅 OS macOS 又發表咗啦。起碼我啲用嗰啲嘢講下，即係你啲技術撚啊，起碼我仲講下嚟話新嘅功能啊，喺啲嗰啲曲裏面揾到啲咩新嘅硬件資料，根本冇乜都好冇大佬。咁 game 都係嗰啲㗎啦，唔通你其實咩係唯一隻 dead rising 我就嚇、啊、你仲未死得透啊？你仲唔肯放棄啊？啊好嘢喎、啊，我覺得係意外嘅嘅啊！我初以為你死咗㗎啦，只 game 唔會再出㗎啦，啊仲要繼續出喎、啊，跟住阿杜璇出翻嚟咯， 因為 Microsoft 可以唔夠 title 啊嘛， 跟住杜璇出嚟咯，杜璇又出翻嚟咯。 其實嗰只 game 舊年 E3 有㗎啦， 唉，跟同 Watch Dogs 嗰啲，即係都係嗰幾禮拜都係禮拜賽啫嘛。咁大家知道 我想點啫？做只 game 都要兩三年。 唉，嗰句啦，總之就而家就可以開盤口啊！究竟363定係只即係出三零邊個出先啦？ 梗係就363啦，唔使諗。 唔係，我相信靈木要比阿小都快先。其實我其實希望咧，阿小都出咧就出 AVG 嘅，即係當年咧。 Snot 嗰啲係咯，唔會啦，呢啲嘢好難賣外國嘅，一定要 action 嘅。 唔係，依個係純個人，即係如我你作為第一隻 game， 即係公司第一隻 game， 你梗係希望一隻大製作嘅。依類 game 唔係唔出。但絕對不會是攞嚟即係佢嚟話出咗 game， 咁打起咗啦，穩定咗啦，咁咪出呢啲 game 作為小本勝國內嘅，大製作你攞嚟咩賣外國？作為一間公司打頭炮嘅，梗係大製作噶啦，即係拍大片，因為小岛秀夫而家拍大片，啲大片大導演嚟噶嘛，你冇人叫拍你冇人叫拍啲獨立電影噶嘛？呢樣嘢可以理解嘅。好啦，咁今個禮拜 E3 2016特首到此為止啦，咁下個禮拜就其他嘢啦。好，拜拜。 以後小弟如果再上嚟，應該係講 TGS 啦， 因為你都會去啦。 係 係。咁係啊 ，TGS 應該有機啩 ，TGS 冇機大鑊。 你講咩機啊 ？PSVR 實啦，應該係 十月都出點解冇啊？ 我PS4 嘅4.5啦，會唔會有咧？ 公噏下嘢啦，因為其實講就講4.5嗰部，講到11月啊嘛話。就，唉，算啦。 因為如果我 唔係好中意做啲預測嘅， 因為其實我想買 HD 買4K 版嘅，對我攞嚟煲碟都好啊。 煲4K 版你又需要 4K 電視先得噶，大佬啊。 唔係咁係，如果只要我如果只 mon 都仲係 HD 嘅，撞鬼。 好啦，我哋有機會再講啦。 好，拜拜。